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这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今天其实跟上个礼拜一样，都是有嘉宾，都是这两位嘉宾，就是 Freddy 和 Elvin。两个其实都是这个 architect 来的。上次如果大家有收听或者收睇咧，已经知道咧，我哋已经讲咗好多关于建筑学上面啊嘅知识，特别系佢嗰个嘅演变啦、个原格啦咁样样系嘛。咁但系咧，即系两位其实真系所谓我哋叫建筑学嘅发烧友啦，吓、啊，即系爱好者啦。咁啊，其实上个礼拜讲嗰啲咧，都系啱啱入门嘅，即系最皮毛嘅嘢。咁啊，仲有好多嘢咧，佢哋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嘅喎，系嘛？咁我 Freddy 咧，我知道你今日咧，其实就唔系净系讲啊，你仲带咗好多好精彩嘅图片出嚟咧，将会同大家分享嘅，系嘛？ 冇错。 咁但系今日嗰个主题会系乜嘢咧？ 其实今日咧，希望一个好快咁同大家讲一讲古典建筑嗰、那个发展嘅过程，从而咧带出一个好重要嘅一样嘢啦，就系、是。建築的演化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科技、我們這麼多千百年來、人類在科技上的進步呢，你就會看到那個時代的建築跟著 會改變、直至到今天呢，你就發覺我們去到電腦時代、資訊時代啦，爆炸性的，我們將來如果有機會講就講呢一刻， 即係咧今日嘅咧都有排都未講完嘅，其實啱擋住咁多先嚇，雖然過半小時係嘛，好啦，我哋而家開始啦，爭取時間。 好啊，好啊，好啊。咁或者你 冇，你開始先。 O K， 嗱，其實頭先講咗啦，我哋如果睇建築由歷史嚟講，我哋主要講西方建築先啦嚇，咁就最主要係由古希臘嘅建築開始啦。咁上一集我哋都提過古希臘建築，其實佢嗰啲柯林啊，嗰啲柱係點嚟嘅？全部都係同嗰個原材料嗰個咁嚟嘅。咁或者我哋不如睇睇第一張幻燈片先啦，好唔好啊？ 好。 咁如果講古希臘建築咧，就最突出嘅就係呢一個巴特隆神殿 啦， 響雅典嘅巴特隆神殿。即係如果你有睇過《聖鬥士星矢鳥》，實知呢個係乜嘢 啦？我都係幾年前先第一次去就講真。 係啦，咁可以睇得到呢、這個巴特隆神殿咧，佢最明顯嘅就係嗰扎柱啦。上一集我哋都有提過話啲柱其實如果細心留意咧，好似可樂樽咁，中間係肥肥地，然之後收翻上去啦。咁然之後咧，圍邊嗰啲一粒粒又粒又突嗰啲咧，就其實係仿一啲木建築嘅木筍啦。 係， 我哋睇下一張幻燈片。嗱，嗰個巴特隆神殿咧，其實響17世紀嘅時候已經炸爆咗噶啦，咁所以頭先你睇到個廢墟啦。但係響美國咧就有人，即係美國佬好得意嘅，佢唔知點解中意攞翻呢啲嘢嚟，就整咗一個複製品響美國嘅，就一模一樣嘅。咁你可以睇到原來以前嘅巴特隆神殿就係咁嘅樣啦。呢、這個就係公元前400幾年。喺希臘嘅黃金時代，咁你睇到 呢個其實喺邊度啊？知唔知啊？喺美國邊度啊？ 喺邊度啊？我一刻時間 真係都有機會都要去下喎，唔緊要唔緊要， 或者下一次有機會講翻啦。咁你睇到希臘人留俾我哋除咗民主啊，呢個 好多哲學啊、 建築嘅話，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嗰啲浮雕嗰啲雕塑啦， 好出名嘅。 咁你睇得到呢個建築主要都係橫直線嘅，同埋咧嗰個格局都係比較莊嚴嘅。我哋睇下一張幻燈片啦。咁古希臘時代過咗之後咧，就羅馬人就繼承咗佢哋嘅建築啦，再將呢個建築就發揚光大，就散布到成個歐洲都係啦。咁所以其實今天我哋話古希臘就係西方建築嘅源頭就係咁解。咁喺羅馬咧，而家大家睇到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叫萬神殿啦。Pantheon， 咁咧就原本羅馬人咧，即係古羅馬人咧係多神教噶嘛，佢係後來先變咗做基督教啦，天主教啦，咁佢多神教呢個萬神殿咧，就其實顧名思義就係好多個神啦。咁你睇得到佢其實有一啲古希臘建築嘅元素，就係嗰個三角形嗰個我哋叫 pediment 啦，咁然之後同埋下低嗰一排 column。咁但係後面呢就有一啲係好佢自己獨有嘅建築風格、我哋入去睇一睇下一張 slide 應該。下一張幻燈片。 呢、這個呢我就好多年前去過啦，真係歎為觀止。 呢個歎為觀止嘅地方就係乜嘢呢，就係、是、你入到去裏面之後呢，嗰、那個空間呢其實就係一個大嘅拱形嘅一個 dome， 一個 拱啦。咁然之後咧就係一個佢個平面圖咧係一個圓形嚟嘅，係一個 perfect 嘅圓形嚟嘅。咁然之後佢個圓形咧就劃分咗做，如果我冇記錯咧，就好似係十二等份。 嗯。 咁然之後咧個天花嗰啲一格一格咧，就等份咁樣嚟到分開啦，咁然之後就一路咁縮上去，縮到個頂咧就有個大窟窿，咁個大窟窿就落雨啲水真係扯聲落 嘅 喎， 即係滴落嚟嘅。 咁點解會咁嘅咧？就係佢個地台咧，其實係你呢張幻燈片睇得唔係好清楚啦，但係個地台嗰啲雲石咧，其實鋪到嗰個 pattern 咧係啱啱好係遮曬嗰啲去水位啊，你唔覺嘅。 哇！犀利啊！ 咁啲水落咗嚟咧，都冇都會自動咁流走咗啦。 係 咁啊。但如果我哋睇建築嗰度最特別嗰樣嘢係咩咧？就係呢個睇到古時代羅馬人咧對於數學嗰、那個嗰種追求， 係 數學上嘅完美啊。 嗯， 所以佢哋相信咧好多嘢咧都係由圓形啊、方形啊呢啲呢等邊形整出嚟，而有一個數學嘅 harmony。 嗯， 即系数学里边嘅一个和谐，同埋一个逻辑喺里边。 嗯， 而呢样嘢就代表住个宇宙。 嗯， 佢用呢一样嚟到反映佢哋对神灵嘅一种追求。 但即系对我嚟讲咧，即系当年咧入去，我就点解话叹为观止咧？就系话佢嗰个内入面嘅空间咧，其实个跨度系好大嘅，但系一条柱都冇嘅。 冇错。 哇，原来即系话古代嘅，而家讲成差2000年前咧，佢哋已经可以做到一个咁庞大建筑物，一个咁大嘅空间，但系入面就冇柱等嘅。 系啦。 啊、真係好嘢，真係！ 你講得好啱啊！呢個係公元前廿幾年嘅， 好耐嘅。或者有少少題外話咧，呢、這個Pantheon 咧，神殿咧，其實同嗰個 Colosseum 咧，即係嗰個羅馬嘅鬥獸場咧，其實係差唔多同即係同一個即係階段嘅嘢嚟嘅。咁但係咧，你睇下 Colosseum 咧係好爛、好殘，啲嘢爛曬，入到去啲嘢俾人拆曬。咁其實咧喺古羅馬咧，其實講緊係有幾百年嘅時間咧 ，Colosseum 咧其實係一個廢墟嚟嘅。啲羅馬人係走入去咧係玩啊，中意。星期日啊，有個地方行下放牛啊，啊屋企突然間需要一啲建築材料喎、啊哦，就喺嗰度拆㗎啦。咁啊，所以佢哋有好多即係雲石咧，近時係好靚嘅，好多雲石喺度、就全部俾人拆走曬、但係點解 Pantheon 冇俾人掂過咧？ 係點解？ 就係因為係神殿嘅 啊，冇錯啦。 即係喺宗教呢、宗教呢、這個即係色彩好重，同埋佢哋係好尊。尊敬好崇尚呢、這個呢、這個神殿呢、這個即係嗰個， 啊、真係好彩咋！對於我 好彩係 嘛， 真 係 係 我哋不如睇下一張幻燈片啦。嗱，下一張幻燈片見到個橫切面咧，就睇到呢一個神殿切開咗咁睇，我哋叫剖面圖啦。咁喺個剖面圖睇到咧，就古羅馬人對於數學嗰個精準嗰個要求。你睇到咧，其實咧嗰、那個拱咧，其實係一個。perfect 嘅半圆形嚟嘅，系一个系啱啱好一个半球体。 系 而呢个半球体咧，佢喺上面咧系完全系三角几何咧，系将佢划分咗系等份啊咁样。呢一个咧系好古典古罗马人佢对数学嘅追求，喺建筑上面反映嘅一个标志嚟。 系 亦都系佢通过呢个数学嘅呢一种和谐同埋呢种完美咧，嚟到代表佢对呢个宇宙嘅宇宙观。所有嘢都系用数学嚟到串联埋一齐。下一张幻灯片。嗱，仲有一样嘢好有趣嘅咧，就系因为中间个大窟窿咧。佢就好似一個陽光射入嚟咧，就好似一個新 dial， 好似一個日虧咁。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 而呢個日虧呢個現象咧，就將佢呢個數學同埋呢個天文同埋時間呢幾樣嘢咧融合埋一齊。 係啦。 咁於是乎就反映到古羅馬人對個宇宙個宇宙觀其實係睇得到。 真係精彩啊！即係唔同嘅季節，即係。日間唔同嘅時分，嗰、那個日照咧就射喺唔同嘅地方， 係啦， 有陽光。 我哋睇下一張幻燈片。咁其實從古羅馬嘅建築咧，我哋可以睇得到有幾樣嘢，佢哋追求咩叫靚，咩叫做完美，就係、是、一啲數學嘅完整嘅一啲半圓形啊，或者圓形啊，或者係一啲比例上嘅嘢。咁呢一個係一個廢墟啦，咁睇到古羅馬人嘅一個 arch 一個拱門啦。 係。 咁下一張。 好。 但是好景不常，大家如果熟悉歷史資料，古羅馬帝國去到公元400年左右就被外族入侵，跟住就散啦，咁就冧檔，咁就冇咗啦。咁然之後西羅馬帝國就滅亡咗，就仲東羅馬帝國 留 返少少啦， 拜占庭 啦。咁佢滅亡咗嗰啲呢，基本上都係啲北邊啲野蠻人咁入侵，主要都係一啲我今天嘅德國人同埋法國人啦，啲哥夫嗰啲人。咁佢入侵咗之後呢，其實佢就冇咗嗰種建築嗰種技巧。咁所以你睇到呢啲途中呢一個都係一個小嘅一個教堂仔啦，就嗰個建築風格突然之間呢係倒退咗嘅。佢嗰個建築嗰個科技呢係其實係喪失咗，連點樣剁石呢都唔知嘅。 哇， 咁呢一個途中呢個建築物呢就係、是、大概公元六世紀到係佢哋叫 Carolingian、Carolingian 呢就即係嗰陣時羅馬帝國就仲有一個係法瑞嘅叫做 Charlemagne 嘅、要嚟頂住啲 查理曼大帝， 冇錯啦，嚟到頂住啲摩嗰啲摩爾人喺非洲殺過嚟，咁去到西班牙停咗啦，咁就係全靠呢個查理曼大帝頂住。咁所以歐洲， 如果唔係咧，成個歐洲都變咗係信回教噶啦。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呢個 Carolingian 呢一段期間咧嘅建築咧，就全部都係呢一個風格。呢個風格嘅特徵係咩咧？就係、是、好厚嘅牆，好冇乜窗嘅。因為佢根本就冇呢個科技，冇呢個技術， 開唔到槍係嘛？ 開唔到槍， 係因為想堅固啊嘛。 係啦，咁佢又唔知點樣計數，又咩都唔識，咁啊，總有咁厚整咁厚啦咁。下一張幻燈片。 好。 咁呢個喺法國一個叫 Germany 嘅地方啦，咁你睇到佢裏面個教堂其實係好好簡朴嘅，呢個 Germany the Pre 呢個地方。下一張幻燈片， 即係反而冇啊以前古舊嗰個萬神殿嗰種美感啊，嗬， 已經喪失咗啦，佢哋嗰種建築嘅工藝係冇咗啊，反而係要到後期咧。再過多二三百年，佢係喺阿拉伯人嗰度咧，翻翻轉頭傳翻入嚟， 傳翻入嚟。 嗱，你睇呢一張咧，就係另一個喺西班牙嘅，就係Santa Maria de Naranco， 係呢個 Naranco 呢個地方啦。咁咧就你睇到佢嗰啲拱咧，嗰啲半圓形嗰啲 arch 嗰啲拱門咧，其實佢只係可以開得好細嘅啫。因為佢如果開大啲咧，佢都搞唔掂嘅，佢計唔掂數嘅。咁同埋佢嗰啲柱咧，你如果留意到嗰啲柱個柱頭咧，嗰啲比例已經亂曬龍啦， 冇密， 即係好似香雞咁樣一條幼幼嘅個頭啊，大大咁，同之前你見到古羅馬同埋古希臘嗰啲爭好遠。 我記得當時我哋讀書咧，睇翻呢個階段嘅建築咧， 係 有啲搞亂嘅，即係之前嗰啲早少少嗰啲仲係。仲 technology 仲高過佢呢個階段，所以有時搞錯曬。 科技水平係倒退咗啦。 佢其實係呢個已經係歐洲進入一個黑暗嘅時期。 係，我哋叫黑暗世紀嚇。 係啦，因為佢個科技係倒退咗嘅，反而下一張啦，唔該。嗱，呢啲就係好典型係 Carolingian 嗰個時代，叫做卡洛唔知叫卡洛咩，唔係卡洛 B 啦。咁呢個大陸有個叫法嘅，咁咧就你睇到佢窗係得好少嘅啫， 係， 同埋咧全部都係啲實牆。下一張 好 啊，呢一張咧大家要記住咯喎。如果大家上網睇嘅話，如果係聽緊收音機嘅話咧，就或者我喺度嘗試形容啦。呢一個係一個好典型嘅一個Carolingian嘅一間教堂裏面。就望緊個天花， 係 個天花咧，仍然保留咗古羅馬嗰種好完美嘅半圓形嘅拱。但如果大家對於呢個 geometry 呢個三角幾何有啲認識嘅話，你知道如果當呢個圓形係越嚟越大，個跨度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個頂啊，嗰個 apex 嗰一點咧就越嚟越平，平到去到某一個位嘅時候咧，就差唔多會冧落嚟，就會倒塌。咁所以佢嗰個科技咧，只能夠係去到某一個跨度，就局限咗佢只可以起到咁樣嘅建築嘅啫。嗱，一陣間我哋講到去哥德式建築嘅時候，你就會睇到有一個好巨大嘅突破。 今日咧，我哋嘅題目咧就叫做量子力学。 其實佢係另外一套世界觀嚟嘅，我話係，即係一個科學家佢喺。 研究嘅時候得出，原來喺微觀世界嘅另外一種世界觀嚟。喺微觀世界見到嘅嘢同宏觀世界嗰個差異有幾大？我哋以為佢係九大行星咁行，唔係，佢要係一個好似雲嘅形狀咁行。咁點解係一嚿雲嘅形狀？因為佢個波動性嘅結果嚟嘅。而呢個波動性嗰個結果就係要用嗰個量子力學展現出嚟嘅數學語言嚟去理解。 如果想收睇更多精彩內容，就上 MJ13show.com 以65蚊3個月訂閱節目重温啦。